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看和命中注定相关的一段感情。这封来信呢，是我们在8月7号的时候收到的。他说：“汪冰哥、思佳姐，你们好，我又来信了。”这次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和烦恼，就是想知道哥哥姐姐对于有你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的直觉的这种想法啊，就是想问问你们是怎么想的，就是觉得好奇吧。她讲她和自己的男朋友在一起6年，期间呢有1年半是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异国4年，从2020年疫情到现在为止，有1年半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可是为什么依然会有那种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的感觉呢？问他是否有这种直觉，他的回答也是如此笃定。所以我也期待哥姐会用哪本书来解答呢？啊，后面他就说希望节目能一直办下去，喜欢我们的节目和声音等等等等。会用哪本书来解答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种直觉对于我们要用的这本书呢？不过不妨来说说命中注定啊，我想这可能是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人的共同好奇的一个话题，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世界为我准备的，宇宙为我准备的那样一个 Mr. Right 或者是 Miss Right 啊，是我的命中注定呢？命中注定是否就意味着就是那个唯一的正确的选择呢？问汪冰老师怎么看吧。 我突然在你问完这个问题之后想到了我们之前在分享一本书的时候呢，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啊，当时你读的时候我都笑了，我就经常最近在反复想，婚姻当中我们觉得很受挫的一件事情是不能接受自己和一个普通人结婚了，那我们能不能接受命中注定有可能也最终发现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呢？命中注定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特别值得探讨哈。这位朋友之所以不断地跟我们去确认什么叫命中注定，我在想，在你的理解当中，是不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就是可以骑着白马给你送来幸福的那个人？命中注定有可能就意味着在此时此刻是该发生的事情，该遇到的人，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但是至于之后发生什么，两个人将经历什么，也许也是命中注定，但是我们至少以人类的眼睛来看，似乎是很难看清楚的。所以命中注定并不能保证未来一切会平顺，命中注定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一种意义感和决心，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不会左顾右盼，在未来遇到挑战的时候更能够让自己幸福地坚持走下去，因为它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看到这个姑娘的来信啊，我就想到就有一阵非常流行的那种情侣装吧，啊，可能经常是会两个人的 T 恤衫啊站在一起的时候会拼出一个完整的图形。所以是否你觉得那个所谓命中注定的人啊，也就是好像你们是不一样的一个拼板啊，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恰好就是严丝合缝，能拼出一幅完整的美丽的图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妨来听听这本书中的内容，就是我的配偶将会使我变得更完整，你觉得是这样吗？异性相吸的古老说法基于一个现象，许多人都会被那些能弥补自身弱点的人所吸引。箴言里说，铁磨铁，磨出刀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我们的不完善和差异经过磨合，就像可以将铁器粗糙的表面打磨成锋利的刀刃一样。婚姻是老天改善和磨练我们的一种方式，婚姻挑战我们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感召我们尽力成为最好的人。但是无论是婚姻或伴侣都无法使我们完整。通常的迷思让人们相信成功的夫妇是尽量最好或为对方而造。我们辅导过很多婚姻问题的夫妇，他们都认为自己选错了结婚对象， 如果选择正确先生或正确女士，每一件事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醒醒吧，把婚姻的成功建立在从地球上60多亿人中发掘一位为你而存在的人的想法是荒谬的。如果你是单身，没有完美唯一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你需要为了结婚而降低选择配偶的标准。但如果你是已婚，而且正抱怨自己的伴侣没能让你成为完全，那并不一定是你选错了结婚对象。轻信伴侣能使自己变得更完整的夫妇，会用一种不健康的方式依赖他们的伴侣。这样的夫妇陷入了一种被专家们称为彼此拖累的关系，其特征是长期依赖伴侣的支持、保证和完整。这一点通常伴随着不自信、自卑，容易被伴侣操纵。拖累型的伴侣渴望欢乐，而不是整个人生命的成长。他们对培育婚姻关系不感兴趣，只想从伴侣那里得到满足。他们相信婚姻可以让他们成为完整。和纠缠不清与拖累模式相反的婚姻关系是独立的关系，常被称为不受约束的关系。正如这个术语所反映的，配偶彼此隔离，很独立，不指望通过任何人获得完整感。这类人也是在徒劳地掩盖着他们的自卑感。拖累关系和不受约束的关系都不能成就完整，二者都是错误而危险的。事实上，成为完整蕴藏于相互依存的关系，夫妇双方都是自重有尊严的人，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也愿意承诺对配偶负责。所提及的这些关系又被称为 A 型，也就是依附型， H 型，也就是独立型，和 M 型，相互依存型。 A 型关系呢，是夫妇双方具有极强的夫妇身份特征，但缺少个人的尊严，他们自视为一体，忽略个体的特征，就如字母 A 的笔画，必须相互支撑。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只要失去一方，另一方必然倒掉。这正是夫妇一方过度依赖另一方的表现。H 型关系，夫妇双方各自独立，并能自给自足，不被对方影响。这种关系的夫妇缺乏夫妇身份特征，缺少情感联系。如果一方离去，另一方也不受影响。M 型关系，以相互依存为基础，夫妇双方有很强的自尊，他们坚定地帮助另一方成长，他们能独立，但却选择一起生活。这种关系体现为他们相互间成熟的影响和情感的支持。 M 型关系显示了充满意义的夫妇身份，如果一方离去，另一方会感到失落，但事后可恢复平衡。就像琴上分开的琴弦随相同的音乐一起颤动，婚姻有它的美丽之处，即尊重伴侣的个体特性。在相互依存的婚姻中，快乐是双倍的，而难过是减半的。这后面也有一个练习，就是评估自我形象。婚姻是男女之间平等独立、彼此依靠、互尽责任的关系，所以呢，评估自我形象可以帮助你们建立互相依存和彼此满足的关系。就像约翰·费希尔所说的，成功的婚姻不是在于找到正确的人，而是在于双方对婚后所面对的真实配偶的调节能力。所以我们说了书中，就是让婚姻赢在起跑点这本书中的内容之后，题主会怎么想？你们的意思是告诉我，他和我都不是彼此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吗？ 题主会不会觉得经过这样的解析之后，命中注定的这个人突然失去了他的神秘色彩， 挺没劲的，他会觉得 也不再让人期待了，那么的理性，甚至有一些冷冰冰的残酷啊。但是我倒觉得，也许当我们知道了背后的真相，还愿意在一起，那可能就是命中注定吧。如果你只是爱上了你脑补的他，那所谓的命中注定更多是自己编写的童话。但如果你能够接受真相，就像在书里边，其实这一段节选当中，我觉得也回答了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都独立，还有什么必要在一起啊？ M 型的关系就是我们都是独立，所以才有选择的机会在一起。如果不独立，那不是因为选择，是因为必须彼此依靠才能够去面对人生。 就是胎儿在母体内，它其实是不能独立的，除非到了它分娩出来脐带剪断的那一刻。但我想这不是夫妇之间的关系，夫妇之间呢是说携手啊，两个人可以携手，但两个人也可以适当的时候松开彼此的双手，是为了更好的去走完彼此的里程。 大家也知道啊，在古代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侠客夫妇啊，两个人都是大侠，他们应该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完成某种功夫啊，然后才成为伴侣的，而是呢他们选择对方啊，和自己一起走在这条行侠仗义的路上。所以我想对于其他的这个伴侣关系也是一样，并不是说命中注定就是没有他我活不了啊，没有我他也活不了。但是呢，对于此时此刻为什么你和他出现在彼此的生命当中，我觉得这确实有一点命运的这个安排的意思。所以你如何去看待命运的这个安排呢？我觉得这应该是全然接纳吧。就像你们现在已经面临的关系当中的幸福喜悦的时刻，有挑战的时刻，比如疫情袭来的时候，两个人就被迫啊保持各自在现在所在的这个国家当中而不能见面，这当然其中也有很多的艰辛。所以这也就是命中注定的全部的意义吧，并不是只有喜悦，而是让你能够全然的接纳所有的这一切，包括挑战。 嗯，在学习接纳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成长了。就像刚才书中的文字所说到的，这段关系因为能够共同成长，所以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那个和你一起共同成长的人，慢慢的就成了你的生命中某种有唯一特征的人。因为你们经历的岁月，经历的成长，彼此给予的支持，共同分享的美好，是不可被他人复现的。所以慢慢慢慢，你们对彼此来说就更加的独特了。但并不是说没有对方，你们就没有办法继续人生了。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问题主啊，当你说到你们关系的时候，为什么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思考的事情，就是你当下的感受是如何。不管是不是命中注定的，我觉得如果你相信直觉，一个最重要的直觉就是当下的感受好不好。命中注定的关系究竟能够走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当下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像刚才书里所讲到的，你感受到了和他在一起是美好的，你能够收获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关系哪怕只存在一秒钟、几分钟、几天、几年的时间，对你来讲也是有足够意义的，这可能就够了。 所以这位朋友可能因为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听友嘛，他一直就会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命中注定以及变化啊，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存在的呢？其实我觉得就在你写信的此刻啊，这个当下你们认为彼此是命中注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变化和命运啊之间的一个交叉点。但是在下一个时刻，你们是否还都两个人如此笃定？我觉得至少在这一刻的时候，你不要笃定的期待那个下一刻，这就是对命运的全然的接纳了。也唯其如此，你才真正的能够实现个人生命当中的这种成长，去悦纳今后生活当中所有的东西。这种全然接纳的态度在鲁米的诗歌《客栈》中被表达的既简单又深奥，那是一首13世纪的苏菲派诗歌，在这儿也读给这位朋友和其他所有的听友。客栈，做人就像是一家客栈，每个早晨都是一位新到的客人，快乐、沮丧、卑鄙，一瞬的觉悟来临，就像一位不速之客，欢迎和招待每一位客人，即使他们是一群悲伤之徒，来扫荡你的客房，将家具一扫而光，但你还是要款待每一位宾客，他或许会为你打扫并带来新的喜悦，即便是阴暗的思想、羞耻和怨恨，你也要在门口笑脸相迎，邀请他们进来。无论谁来都要感激，因为每一位都是由世外派来指引你的向导。就是这样一首诗，鲁米的诗非常的有哲理。他说每个早晨都是一位新到的客人，其实在每一天我们在生命当中遇见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某种意义上你把它理解为是命中注定的，然后你要去想这件事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对个人成长的意义是什么，如此才能更好的去接纳你的人生吧。 我特别喜欢刚才鲁米的诗里边的一个名称叫向导，每个人如果都把它当作我们人生中的向导，哪怕是一段糟糕的关系 也可能变成一段对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关系，因为它至少可以告诉你如何避免糟糕的选择，如何去追寻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生命当中你遇到的那些客栈里所有来来往往的人都可以是你的老师，这也是亲密关系对我们的重要意义吧。亲密关系并不是能够拥有一个人一直拥有他的心，一直拥有他的身体，因为没有人是完全彼此属于的，这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期待。刚才思佳说到了情侣衫，我记得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情侣衫，这个男生的后背印的就是我是他的，那个女字旁的他，然后呢女生的 T 恤后边印的是他是我的，然后箭头是互相指向的。可能很多的年轻朋友都会觉得这样的爱情很甜美哈，就我们是彼此属于的，但谁又真的是谁的呢？我们能不能对自己的生活充满控制感，这都是存疑的，何况对他人呢？我想所谓的命中注定，如果是从人生的意义角度理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自由。如果只是命中注定我们必须在一起，一定要彼此属于，那可能就会变成人生的重负。 其实即便是以纹身的方式啊，纹在自己身上，他是我的，我是他的，其实最终是谁的也都不一定呢。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情侣衫啊，包括这种情侣的纹身，可能更多的是暴露了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就是暴露了你的认知，你对爱的一个认知，而不是必然标记了谁是你的，你是谁的啊。其实当然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这样的结论，而事实上我觉得谁都不属于谁。在卢米的诗的后面呢，我们的这本《穿越抑郁的正念之道》的书里继续写道，说其实将更广阔的一刻接着又一刻的觉知带入一个旧有的伤口，或是当前的痛苦，或是一段困难之中，其美丽之处在于它为我们的心智和身体开启了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在说让我们重新来到这里，让我们允许困难在这里，我现在就要和他在一起，在每一刻，正如他是一个在半夜生病的孩子，需要被温柔地抱着，需要被安慰。一种全然的接纳能够防止我们在痛苦经历面前渐渐变得受限与减损，他邀请我们全然地去体验生命的丰富，即使事物可能是在他们最糟糕的境地中。所以呢，反过来我又想刚才汪明老师特别提示我们的题主要去想的，当你问出我们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怎么看命中注定，我和他彼此都认为我们是命中注定的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是否稍稍会有一些怀疑呢？因为你特别提到了你们交往六年当中啊，只有一年半是生活在一起，其他呢有四年都是在异国当中，而目前呢又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是完全没有办法见面，客观条件所限。所以是否因为怀疑，所以你搬出了命中注定这个问题，既是想要问我们，其实也是想要给你自己一些信心啊，来反复的标记作答。其实也有点像那种情侣衫哈、啊，是否我们命中注定了，就像是他是我的，我是他的。但其实我觉得不用去刻意的标记什么吧，如果你们都能够全然的接纳啊，每一个波涛推向你们要去的这个地方，然后满怀喜悦的成长，我觉得该相遇的总会相遇啊，所以呢你遇到的总是该遇到的，所以呢你在每一个遇见当中去成长，去喜悦，去体验就足够好了。你有没有觉得在一呼一吸之间所有都是美好的，而并不仅仅是因为你和谁有命中注定的爱情，让我们显得特别，让我们的生命显得特别，由此才能体验到幸福和美好。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课题吧，也是一扇门，看你推开它走向哪里，这样其实最终是决定了你生命的一个喜悦的程度吧。 所以我也想顺着思佳刚才问的问题再问一句，如果没有结果的等待还有没有意义啊？如果没有结果的相处相伴是否还有意义？其实如果是命中注定，我们每个人的命中注定当中都终将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情，我们都心知肚明，只是我们不愿意提及。所以如果说真正有结果，结果就是一切都将消失。如果一切都将消失，现在的每一刻每一天，你们在一起的每一次交流每一次互动，对你还有足够的意义吗？其实最终可能还是落到了思佳在节目里经常说的那句话，你对感受是不是足够诚实。如果你这么相信直觉，我觉得这也是你问自己最好的问题。 所以去体验接续不断的此刻吧。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们今天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继续来回答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啊，可以给他进行一下总结。其实我们两个人都从他的这个命中注定的笃定当中觉察到了一丝犹疑，我觉得犹疑也是非常正常的，就好比我们是在体验这个世界，但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种重生的念头当作一种发生，当作这个世界上就像天上飘过的一朵云，投在地上的一个暗影，吹来的一阵风，一声鸟叫都可以。我们也可以去从旁进行观察，看看它最终会成为什么。但是这个姑娘啊，当然她是非常年轻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是很难有这种旁观者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的，特别是情绪。所以现在她对自己的这种和命中注定的人很久不能见面啊，分开两地，其实是有一点怀疑和不能接受了，对不对？ 所以如果要有怀疑的话，我觉得怀疑不是坏事情，它让你更看清楚了你为什么要坚持。当对方说对我也觉得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时候，我觉得提出好像有了一种信心啊，就觉得说哎，你看他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那我就应该继续坚持。但我想这样的理由是不够的，不够充分的，因为仅仅是我们认为未来将在一起，但在现在如果你有半丝的犹疑，那你要看看你犹疑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不是觉得孤单，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在交流方面可能因为时空的限制出现了一点让你觉得不够满意的部分，你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让这段关系更像命中注定，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事在人为啊。当你们有更多甜美的体验的时候，或者哪怕相隔千里，你们有一刻的理解是周围的人无法做到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关系格外的有意义。这可能就是在关系当中你们可以做的事情。 嗯，所以呢，对这位朋友来说，可能最重要的不是要阻止自己的想法和念头，而是要充分的去体验，去观察。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诚实。你如果心中有犹疑的话啊，其实也可以把你那些犹疑和不确定的地方去和对方拿出来去讨论一下，或许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你们能够体验到更多，也可以彼此认识到更多。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无非就是每个人在成长，然后彼此在共同的去发现这种成长是否能让彼此更靠近还是更远离。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命中注定这个词就让你们的生活受到了局限。生活本身是丰富的，而生活包括婚姻，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应该对个人的人生构成更多的限制，它不会成为一个枷锁，而更多的是彼此的支持。相爱的人无论最终是否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我觉得你们都应该感激在彼此生命当中的存在，并且更多的是贡献给对方一些温暖和美好的瞬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如果直接就想到一个结果的话，就像刚才汪冰老师所说的，我们都知道结果是什么，那有什么意思呢？而人生更多的意思就是在这种接续不断的每一刻的发生当中。最好的祝福给你们，这也是共克时间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来自日本作者石信一写的《不做》。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的第二章，给不做的事情列个表。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建立不做列表，让我们就从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开始吧。不说绝对，在建立不做列表时，关键在于避免使用绝对这个词。不要说绝对不做，甚至可以说不做列表的成功与否全在于此。本来不做列表就是作为我们对要做列表的抵抗而产生的，要做列表不断增加，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最终使我们精神崩溃，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要阻止的事情。而我们最有效的反抗手段就是采取不执着的态度，因为要做列表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要做的列表，但如果我们针锋相对地用绝对不做的态度去面对，肯定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绝对与绝对的碰撞是双方正面的力量比拼，只会使你产生更大的压力。在北美生活了十几年又回到日本之后，我建立了一个不做列表，其中之一就是不买车。我长期生活在汽车社会之中，虽然深知汽车的便利，但同时也对依赖汽车给生活带来的麻烦深有感触。我虽然没有车，但我买的房子却带有一个车库。几年前我在一次长途旅行归来之后，在车库门前种了一棵我最喜欢的金木犀树。也许有人会说，你这种行为不就相当于表明绝对不买车的决心吗？但我并没有说绝对。如果有不排放二氧化碳、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的汽车，我大概会考虑买一辆，或者我自己或家人有用车的必要，那我也会买车。那个时候我要么将已经长大的金木犀移植到别处，要么挥泪将它砍掉，这也是人生。总之，关键在于从要做的强迫症中摆脱出来，将要做和必须做视作眼中钉，用绝不来反抗只能取得相反的效果。所以我们不说绝对，而是用其他暧昧的说法来代替，只是最终与实际的不做联系到一起就行了，比如可能不做、不做也行之类的说法。反之，使用或许会做、做也可以、试着做之类打开通往要做的可能性的道路也不错。不管怎样，我们要明白要做和不做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因为本来人生就没有绝对。不要担心要做和不做之间的界限越模糊，你的要做列表中的内容就会越少，你的负担自然就会随之减轻。你的人生有两种时间组成，一个是戴手表的时间，一个是不戴手表的时间，两者之间的区别有两重含义。比如即便你有手表，但在同一天中你有戴手表的时候，也有不戴手表的时候。而在一周之内，你有戴手表的日子，也有不戴手表的日子。另一种含义在于，有手表并且天天戴在手上生活的时代和没有手表生活的时代。我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生活时忽然意识到关于手表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候在那个城市，戴手表的人和不戴手表的人基本上是一半一半。按理说，即便是不戴手表的朋友，也和我们一样，都是遵循相同的时间规律来生活。但实际上，戴手表派和不戴手表派之间，从性格到言谈举止，再到价值观，都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因为我非常赞同后者的慢节奏、轻松宽容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从在蒙特利尔的时候就开始不再戴手表了。23年前，为了人生中第一次正式工作而回到日本的我，第一时间买了一块简单便宜的日本产手表。后来虽然换了好几次表带，但我一直戴着这块表。我刚回国的那几年，对手表的依赖度还很低，甚至有时候出门都会忘记戴表。但最近这几年，每当我把表忘在家里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焦躁。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戴手表派，不免心中 产生了不安。几个月前，我这块手表的表带又断了，于是我将手表放进牛仔裤的口袋里，准备去表店换一个表带。一开始的时候，每当我想看手表而将手伸进裤子口袋里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焦躁，甚至会因为牛仔裤的口袋太小而气愤不已。但是时间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我逐渐习惯了手腕上没有手表的感觉。首先，我因为对从口袋里掏手表感到麻烦，索性放弃了去看时间的想法。然后我开始感觉自己不需要准确地掌握时间，接着我甚至忘记了我将手表放进口袋里这件事儿。最后能够完全接受这一现状，令人怀念的蒙特利尔生活时期的那个我又回来了。就像你戴着手表时习惯争分夺秒一样，你摘掉手表后也会更加珍惜时间，这一定会使你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有一位不丹的朋友，他在日本逗留的时候经常这样说，日本人很忙，总是说没时间。日本人虽然能够制造出全世界最好的手表，但是却没有最关键的时间。不丹人虽然做不出手表，但时间很富裕。时间管理术的专家们似乎对上厕所的时间非常重视，比如速度整理术让工作速度提高3倍的技术的作者大乔岳夫介绍了一个彻底消除无用功的技术，那就是不要虚度上厕所的时间。他建议在厕所放一些杂志，在看完的地方贴一个标签，这样下次上厕所的时候可以接着看。这些效率专家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要用时间管理和生产性的理论来加以分析，实在是太可悲了。我认为排泄的时间对于作为生物的人类来讲，具有左右人生方式的重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而将这个时间看作空闲时间，认为只有利用起来做其他事情才有意义，这是对生命的大不敬。确实，不能浪费上厕所的时间，但我所提倡的是与效率专家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概念，那就是珍惜上厕所的时间。人类在这一生中究竟要上多少次厕所，总共会花费多少时间呢？时间管理者们专门对此做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极大的浪费。那么我自己又是如何利用这漫长的时间的呢？回首自己的人生，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处搬家，不知道住过多少个房子，当然每一个房子里都有厕所。另外我还进行过很多次旅行，不知道使用过多少次公共厕所，甚至还有在野外方便的时候。我过去在各种厕所里看到的窗外景色如同走马灯一样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小时候我很害怕厕所，因为厕所里面很臭，我从来不想在里面待太长时间。即便如此，发现厕所里换了一瓶新的花束时，心里还是会感到一阵小小的喜悦。后来我在休学旅行去京都和奈良的时候，开始对佛像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回来之后开始在厕所里挂佛像的照片，每个月都更换。现在想来，那或许是改变我与厕所关系的转折点吧。在我现在住的房子的厕所里，曾经摆过一个喜马拉雅的牧民经常挂在胸前的迷你佛像。恰巧就在那个时候，坚信我们是前世兄弟的不丹朋友来到日本住在我家。后来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忽然从不丹打电话来，拜托我把那个佛像拿出厕所。他说自从在你家厕所里看到那个佛像之后，我就一直很在意，昨天佛像终于托梦给我了。在厕所里摆一瓶花束，或者自己喜欢的石头、鸟的羽毛、贝壳之类的摆件，还可以贴上自己喜欢的画、照片等等。如果在厕所里看书或者杂志，也应该尽量避免与工作有关的内容，也可以试着给厕所里的墙面漆和壁纸换个颜色，试着改变你和厕所之间的关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